刚讲过啦，文士系抄写圣经嘅，理论上佢哋抄圣经嘅人就会熟圣经。腓利赛人本身就标榜咩啊？标榜佢熟读呢个嘅律法嘅。律法讲咩嘅？律法讲咩嘅？律法系讲好多嘅人喺行为上要做好，做呢样做好，要呢个嘅圣洁嘅。唔做呢样，唔做呢样，有十戒啊。十戒就已经八十条诫命里面有八条都是不可不的，是不是？有条不是不的。除了当守安息日，多孝敬父母之外，全部都咩啊？不不不不不，不杀人，不奸人，不偷盗，不恶作假见证，不不不不，即是不要做不好嘢。的就整有个咩话？的佢咩话？的佢污垢，愿能咩话？愿能成圣。十戒亦做呢样嘢嘅，人除去污垢，除去啲唔应该要有嘅嘢，除污垢。界面就是这样的，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一生都做的事就是根据律法将污垢除去，这件事不对不做，这件事不对不做，这件事不对律法不做，不做不做不做不做，走走走走走走走去数搬走走衰嘢啦，剩下来是什么？如果剩翻落嚟嘅，剔除污垢或者个愿能成圣，圣灵在心中，神在生命当中，有冇嘢喺里边噶？有啊，神喺里边。剔除污垢，剔除污垢衰嘢之后，生命当中有上帝就美善。但系如果剔除一切之后，生命当中冇上帝嘅话，后果更严重，因为空嘅嘢就嚟摆嘢，就摆啲即系乜嘢啊？老公唔准成日打机啊！唔准成日又唔准打机啊！好嗱，答应我，咁以后24小时 24 hours a day。7 days 唔准打机喺屋企 ，OK？ 食埋唔信你唔过签字，老婆我答应你 7/24唔打机，好啦，签咗啦，签咗啦嘛，签咗啦。签完之后，佢真系唔打机啦，但系你照常 24/7， 你作为妻子都冇陪，以前你唔陪老公。他不打机之后一样不陪老公，好了，我问你他做什么好啊？他做什么好啊？死了，老婆一样不陪我，我不喜欢打机，我帮人送打机，做什么好呢？后果可以更严重。所以重点当然人要除去污垢，不过更重要的问题就是生命里面有没有上帝，没有的话后果即系更加嘅即系严重，所以整个经文系乱贯字嘅，重点唔系文士腓利赛人，你要求神迹啊，真正重要嘅就是、即系你仲好重视神迹，但系求神迹根唔系咁真喺信里面唔系咁重要，你重视律法，但律法唔系一切，最重要嘅唔系你有冇见到神迹。最重要是你生命里面有没有上帝，有没有耶稣。重点不是有没有律法，守不守律法，重点就是生命里面有没有上帝。有上帝你有一切，有耶稣你有一切，没有上帝没有耶稣你一乜嘢都没晒，乜嘢都没晒。所以你问个问题给我看神迹，这个很肤浅的问题。保罗说我要认识耶稣基督为什么？为自保，这是最重要的事。当你有那样东西的话，其他的事是次要的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就是我们不需要强求神迹。其实每一次我们向，我们首先生活上，我们在环境当中，我们有困难，但看不到上帝对我们神迹性的拯救，神迹性的同在，神迹性的彰显都好。但是心里面我们感受到耶稣与我们的同在，其实一样是神迹。一个死去的耶稣 但又复活，而今日仍然活着。你个歌系咪话咩啊 ？He lives, he lives 系咪啊？他活，他活，做边度啊？他活在，唔记得歌使唔使唱啊？唔使唱啦嘛。他活在我心，即系呢个系一个神迹。我哋能够每天能够与耶稣同行，呢、这、一个已经系一个嘅神迹。唔好强求超自然嘅拯救，唔好强求超自然嘅神迹，好奇妙嘅情，好奇妙嘅事嚟发生。一花一草啊，春天啊，唔系春天啊，总之而家温哥华好靓噶，去个公园，好靓嘅花，好靓嘅草，一切都见证住神嘅同在，神嘅神迹，或者话我哋感受到耶稣都与我有同在，呢、这、一个已经系一个嘅，呢、这个已经系一个嘅即系神迹。耶稣基督是不是透过神迹拯救我们的？这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问过大家，或者你有没有想过耶稣是不是用神迹拯救我们的？耶稣不是用神迹拯救我们的。空坟墓是神迹，但空坟墓不是拯救我们的方法。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不是用神迹的，而是用一样我和你都可以做得到的事。再说一次，我们不能够死后令到我们复活，我们不能够行神迹，而耶稣都不是用神迹来拯救我们的。耶稣是用一样我和你都可以做得到的事来救我们的。什么事？宽恕、牺牲。这里突然想起另一样东西，受苦节，我们要找诗歌颂赞是很容易的，因为打开生命圣经，很多很多受苦节的诗歌。复活节就惨啲，复活节揾诗歌系难好多嘅，又系嗰几首，一得嗰几首啫嘛。你唔想就咁，点解啲人作多啲复活节嘅诗歌？我谂背后其中一个原因系一般人嘅心中十字架呢、这个冇神迹嘅十字架，比神迹嘅空坟墓更重要。我哋会歌颂耶稣基督复活。但是更被歌颂、更被视为伟大、更令我们赞叹的不是空坟墓。哇，空坟墓赞叹，但更赞叹的是一个无神迹十字架，宽恕、牺牲，毫无神迹，手开、钉身、流血，无神迹，但我们赞叹，这个是比神迹更神迹的神迹，更奇妙，更值得我们歌颂，更值得我们去，更值得我们去赞美。我想讲的是，即是今天想讲的是，不要太重视神迹，有些可以比神迹更加的奇妙，十字架比神迹更加的奇妙，而这不是神迹的奇妙作为，我和你都可以做。在即是耶稣基督帮门徒洗脚，我为你们洗脚，你们彼此洗脚，我为你们舍命，你们可以咩？彼此舍命。咦，原来咁奇妙嘅十字架所作嘅，我同你都可以做。只要我哋为别人作服侍，我只要我哋肯舍去，只要我哋作一啲牺牲，我施予嘅话，我哋一样可以行啲类似神迹、好奇妙嘅作为，爱牺牲。本来就比一切更加的奇妙。每一次当我们愿意参与侍奉，每一次愿意向人施予爱心，每一次我们抵挡一些为人来到蚀底做这些事的时候，神迹般的事就发生，就正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牺牲一样，十字架是很奇妙，非超自然性、非所谓神迹性的奇妙的作为。好，我同心祷告。真系我最近睇翻文士同法利赛人，佢好肤浅嘅要求神迹，就仿佛好似超自然嘅神迹、好奇妙的神迹，先见证到你嘅奇妙。或者今日我哋都或许类似嘅，我哋要求神彰显啲好奇妙嘅事喺我哋身上，咁先叫做神迹，咁先叫奇妙。但系忘记咗 真的神迹在整个信仰里面其实不是咁重要，空坟无重要，但是十字架更重要。因为看到我们每天都会经历神迹，只要我们试过这位神迹，我们每天从你的创造里面可以看到你的奇妙，你的恩典。在我们每一天很少的行动当中，无论我们的侍奉、我们的私语、我们的牺牲，都看到真的神迹般的作为、奇妙作为，透过我们来彰显。神，我们可以感谢你，因为十字架彰显着一个比神迹更伟大的作为，宽恕、慈爱、牺牲。我们在圣餐的时间，他们感动我们，看到你为我所作的是何等的奇妙。圣餐的杯、饼背后没有神迹，但它是一个令我们不可以不赞美、不可以不歌颂、不可以不赞叹的一个爱的行动。同心祷告，奉耶稣的名字祈求，阿们。我哋喺圣诞之前，我唱一首诗歌《生命诗》125，你爱祝福点？我同你起啦，好嘛？起啦！我就头两节，生命住住愿你作王，荣耀都归于你。是我望望你荆棘，令我到足留地；是我望望黑西马利，望望我住痛苦受死；望望我住恩爱慈悲，令我到足留地。清明是我为安康无未完途途都念你，百二天使在爱守护，当你安睡无虑，是我默默黑西马利，望望我住因我受死，望望我住因爱慈悲，令我到足留地。跟住嚟到圣餐时间，请两位双嚟到台前。圣餐里面，耶稣在主日晚餐那里设立了圣餐，愿意门徒世代的遵守。透过圣餐，让我们感受到耶稣基督的宽恕大爱，而圣餐代表着不单有纪念，更加一种的自省，就是究竟我们有没有学习耶稣基督那种爱而施、爱而关怀，对人的关心、对人的关顾。我们圣餐之前，我请先唔系我哋先安静，我哋默想嘅时间。圣餐里面圆的饼表征着耶稣基督的身体，十字架上面 被擘开，为嘅要拯救我，未系拯救你。我想听人上个病先，屋姐。 真系主，我哋嚟到圣餐嘅桌前嘅时候，我哋再次纪念到你为我哋嘅牺牲，同埋你为我哋牺牲背后嘅大爱。你嘅大爱系超乎咗我哋所能够理解，因为你系为到一啲不配嘅罪人，一啲羞辱你嘅人，一啲令你痛苦嘅人，背弃你嘅人，嚟到作出牺牲，系超越我哋一般人所能够理解嘅一个大爱。但却你愿意系将自己嘅摆上，为我哋嚟到牺牲，让我哋嘅系得着新嘅生命。让我们得着与父神修补这个关系，为我们让我们在在世的时候能够有更加丰盛的生命。因此我们实在是为到你的爱来到赞叹，要感谢，因为你的爱的缘故，让我们重新得救，让我们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。跟住我哋愿意系纪念你嘅爱，纪念你为我哋嘅牺牲，让我哋得着你，因为我哋得着你已经系胜过得过得着一切。我哋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，阿门。 我哋欢迎所有受咗洗礼嘅信徒嚟接受圣餐。假如你未信主，或者你信主但未受洗礼，虽然不可以攞杯同饼，但仍然欢迎你同我哋去站立去纪念耶稣基督嘅十字架嘅。同埋我特别欢迎咧，周太同埋李生喺度吓，今日可以上次佢哋受洗礼，咁今日同我哋可以第一次嘅领圣餐，我哋欢迎佢两位。每一位要攞病都攞到啦，我同时咁样心领受基督嘅身体。圣经里边葡萄汁，红色葡萄汁表征耶稣基督宝血，十字架上为我哋流出。正因为呢个杯先祝谢， 我哋在天上亲爱嘅巴父，我哋感谢赞美你。每逢我们来到这个桌子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就思想当日你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作的。你用你自己的身体你都去承受我们一切的罪，以致我们可以藉着你我们得到这个的救恩。神啊，你说过你是爱我们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你都是爱我们到底。因为我们实在是没办法怎么形容你的爱，我们不知道怎样来到去回应你给我们的爱。我们只有每一次的在纪念的时候，我们都愿意将所有的颂赞、所有的荣耀都是归回给你。我们满心的来到去感谢，满心的来到去感恩你当日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作的。我们 将我们所有的颂赞都归给你，愿荣耀、国度、全道都归回给你。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 是不是每一位要拿杯都拿了杯了？好，同时感恩心领受主耶稣基督的宝血。我再重新祷告，亲爱的主，我们再感恩，因为十字架表彰义好奇妙，好奇妙，比神迹更奇妙的恩典，因为我们不能够明白，因为我们在患了罪的时候，我们的创造主就道成肉身来到人间，最后钉身十架，为我们有罪的人付出代价，血的代价，生命的代价，以我能够因着你的宝血，因为你的牺牲，因为你对你的信靠，成为神的儿女。而今天我能够亲近你，以我们能够与你亲近，以我们能够在祷告里面来向你来祈求，以我们能够以你为我们的救主，为我们的天父，一切都是你的恩典。我愿意歌颂你，我愿意侍奉你，我愿意将你的爱更多的讲传，帮助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，阿们。请坐。那都是我们唱刚才的诗歌第四节，第三和第四节， 愿像玛利亚称颂起，将向了献给你，是我默默内分母，令我到足留地。是我默默克西玛利，默默我住痛苦受死，默默我住恩爱慈悲，令我到足留地。主啊，我愿甘心乐意背十架跟随你，我愿和你焚香苦背，人离我威舍己。而我望望克西玛利，望望我住痛苦受试，望望我住恩爱慈悲，令我到足留地。 在奉献时间，请司祭上台前。 请会众一同起立，我们又为了献金来祈祷。 请大家低头为献金祈祷。我们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，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脚步能够回到你的家里面敬拜你。祈求我们现在台上的金钱有些献金，祈求父你是祝福我们有聪明智慧是使用在你的事工上边，求主悦纳。以上今天的祷告是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 大家请坐，请宣牧师作福音和报告。 请问今天有没有新朋友在他的当中？ OK，